多少骄傲缠绵着幸福的温暖，谁知你匆匆的微笑渐渐掩不住一丝为难，谁知你紧紧的拥抱再也藏不住心中冷淡，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，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，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，说什么男人的肩膀靠不住女人的浪漫，哦哦哦哦哦哦， 继续轻柔依恋着迷人的呢喃，喜欢你亲吻脸颊拨弄我的长发，多少骄傲缠绵着幸福的温暖，谁知你匆匆的微笑渐渐掩不住一丝为难，谁知你紧紧的拥抱再也藏不住心中冷淡，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，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，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，说什么男人的肩膀靠不住女人的浪漫，哦哦哦哦， 让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。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刚刚赶着上班打卡，都没时间买早餐，还好有个橘子给我垫垫底。 空腹吃橘子对身体可不好。 这倒也是。哎，你这儿有个面包哦。 别虎视眈眈地看着我的面包啊，我也饿着呢。 哼，小气。 大家都知道吃水果可以减肥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有些水果在节食减肥期间是不能空腹吃的，因为这些水果在空腹吃会严重地影响身体的健康。下面我们来看看是哪些水果吧。西红柿含有大量的果胶、柿胶酚、可溶性收敛剂等成分，容易与胃酸发生反应，凝结成不易溶解的块状物，这些硬块可将胃的出口幽门堵塞，使胃里的压力升高，造成急性胃扩张，而使人感到胃胀痛。空腹时胃中含有大量胃酸，它易与柿子中所含的柿胶酚、胶质、果胶和可溶性收敛剂等反应，生成胃柿食症，引起心口痛、恶心、呕吐、胃扩张、胃溃疡，甚至胃穿孔、胃出血等疾患。香蕉含有大量的镁元素，若空腹时大量吃香蕉，会使血液中含镁量骤然升高，造成人体血液内镁钙的比例失调，

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甘肃天水盛产苹果，当地有位卡车司机叫王永康，有年他的车被一个水果贩子包了，往返兰州和天水市十几趟贩运苹果，两地苹果的差价十分诱人，家里人劝他干脆来年自己搞贩运，可是王永康却并没有去抢这个热钱，他心里另有打算。他注意到所有水果贩子到天水时都是自己拉着包装箱，他想 假如自己在天水市开一家纸箱厂，那些水果贩子就可以不用千里迢迢的自备包装箱，还能为他们节省一大笔开销。于是王永康卖掉了自己的卡车，又贷了一笔款，办起了天星纸箱厂。同时他在全国十几个省份的报纸上刊登了建厂广告，让水果贩子们知道以后来天水市贩运苹果再也不用自备包装箱了。不久，大量的订货单如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飞来，到苹果收获的时候，他的产品更是供不应求，只得添置机器扩大生产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其实这种跟在热门后面赚热门钱的事例比比皆是。有这样一句话，并非人人都能做比尔盖茨，但是他发了，与电脑有关的你也就发了。 你可以给些温暖，也可以给个悲伤。